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34集。 郑晴很担心，便在拉面店打电话到唐泽家。铃声响了几次之后，李子接起了电话。 中道老师，有什么事吗？ 听到他的声音，李子意外地问，丝毫没有急切的感觉。 请问雪穗呢？ 雪穗？我叫他来接。 他现在就在旁边吗？ 没有，在房里。他说明天社团有事，一早就要集合，要早点睡。不过他应该还醒着。 一听到这句话，郑晴立刻有所警觉，发现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 那就不用了，下次到府上拜访时我直接跟他说，不是什么急事。 可是 真没关系，请别打扰他，让他睡吧，打扰您了。 那么明天早上我再告诉他中道老师打过电话找他。 好，那就请您转告。对不起啊，这么晚还打扰您。 郑晴急忙挂断电话，腋下已经被汗水浸湿。雪穗多半是瞒着母亲偷偷外出的，也许和刚才的电话有关。虽然对雪穗的目的地大感好奇，但郑晴不想妨碍雪穗。 但愿雪穗的谎言不会因为我这个电话被拆穿。 但他的担忧第二天便解除了，因为雪穗打电话给他了。 老师，妈妈说昨晚您打电话给我。对不起，我今天一早社团有练习，昨天很早就睡了。 听到雪穗这么说，郑晴便知道雪穗对李子说的谎并没有被拆穿。 也没有什么事，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点担心。 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看到你一脸沉重地搭上出租车。 一时间雪穗没有说话，然后才低声道： 原来老师看到了。 郑晴笑着说： 我在拉面店里啊。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老师帮我和妈妈保密了，对不对？ 因为要是被你妈妈知道，可能会不太妙。 没错，那就不太妙了。 雪穗也笑了，原来事情没有那么严重。郑晴从雪穗的反应猜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看和之前那个电话有关。 老师太犀利了，一点也没错。 说着，雪穗把声音压低。 其实，是我朋友自杀未遂。 啊，真的吗？ 好像是被男朋友甩了，一时冲动才那么做的。我们好几个朋友急忙赶去他那里，可是这种事儿总不能跟妈妈说吧。 是啊，那你朋友呢？ 已经没事了，看到我们之后他就恢复了理智。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他真是太傻了，不过就是男人嘛，何必就这样寻死。 没错。 所以了， 雪穗开朗地继续说道， 这件事就麻烦老师保密了。 好，我知道。 那么下星期见。 雪穗挂断了电话。回想起当时的对话，郑晴至今仍然不禁苦笑。他万万没有想到会从雪穗的嘴里听到不过就是男人吗这种话。他深深体会到，年轻女孩的内心实在不是旁人能够想象的。不必担心，令千金并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稚嫩。他很想对眼前的老妇人这么说。当他把茶喝完时，玄关传来格子门打开的声音。李子站起身，郑晴也离开座位。 利用面向庭院的玻璃门反射出的影子，迅速检查头发是不是凌乱。 你这笨蛋，脸红心跳有什么劲儿啊？ 郑晴臭骂映在玻璃上的自己。中道郑晴，隶属于北大阪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第六研究室，选择的毕业研究主题是利用图形理论的机器人控制。具体的说，是根据单一方向的视觉辨识，使计算机判断该物体的立体形状。他坐在书桌前修改程序时，研究生美农部叫他： 哎，中道，来看看这个。 美农部坐在惠普个人电脑前盯着屏幕，郑晴站在学长身后看向黑白画面，那里显示出三个格眼细密的方格和一个类似潜水艇的图案。他认得这个画面，那是他们称为 Submarine 的游戏，内容是尽快击沉潜藏于海底的敌方潜水艇，从三个坐标显示的几项数据推测敌人的位置，正是这个游戏的乐趣所在。当然，如果只顾攻击，己方的位置便会遭到敌人察觉，招致鱼雷反击。这个游戏是第六研究室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利用研究的业余时间做出来的，程序的编写与输入均以共同作业进行，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地下毕业研究。 有什么不对吗？ 你仔细看，这跟我们的 Submarine 有点不同。 嗯， 像这个坐标显示的方式以及潜水艇的形状也有点不同。 怪了。是啊。 郑晴凝神仔细观察。 很奇怪吧？ 是啊。有人改过程序了？ 不是。 美农部重新启动电脑，按下放置在身旁的录音机按键，取出磁带。这部录音机不是用来听音乐，而是个人电脑的外接储存装置。虽然 IBM 已经发布了使用碟形磁盘的储存方式，但个人电脑的外接储存装置大多仍使用卡带。 我把这个放进去，启动后就是刚才那样。 美农部把卡带递给郑晴，卡带上的标签只写着 Marine Crash， 是印刷体，不是手写的。 Marine Crash， 这是什么？ 三岩的永田借我的。 三岩是第三研究室的简称。 他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 美农部说着，从牛仔口袋里拿出车票夹，抽出了一张折起的纸，看来是从杂志里剪下的。他把那张纸摊开，各式个人电脑游戏邮购，一行字映入眼帘，下边还有产品名称和该游戏的简单说明以及售价表。产品共约30种，价钱便宜的1000多元，昂贵的大约5000元出头。 Marine Crash 的表格中段字体较粗，还附注着画了4颗星的娱乐性3个字。用粗体标明的还有另外3种，但标示4颗星的只有这个，一看就知道这是卖方强力推荐的。从事售卖的是一家叫无限企划的公司，郑晴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